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最后的一段。故吉人语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昨天我们讲到此地，今天接着讲后面这一句。凶人语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到这里是一句，幕后这一句话是勉励，何不勉而行之。总结了吉凶祸福是我们自己造的，决定没有鬼神主宰，也决定不是上帝天地所主宰，更与诸佛菩萨没有关系，完全在自己的造作。三年一千日，一千日所造的这个业累积下来，就形成显著的果报。一千日果报都这么明显了，一千年还得了吗？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外国的宗教都讲啊，这世界末日啊，世界末日怎么形成的呢？一千年的总结，这个很可怕啊！尤其到世纪末，这个现象非常不好啊！一切众生啊，不单是我们自己，六道里面的众生，无量劫来我们累积的习气，确确实实恶多善少啊。如果是善多恶少，我们就不会到人间来了，最低限度啊，你都在天上或者是在四圣法界，这是必然之理啊。凡是在人道以下的，决定是恶多善少。那么正因为这么一个事实，是古圣先贤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应化在世间教导我们呐。这些大圣大贤都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从事于教学的工作。但是我们都知道，老师教的再好，也不可以违背国家的教育政策啊！所以国家护法功德就大了啊！我们称中国古代的君王啊，提起来 都称的古圣先王。啊，称帝王都称圣人。圣人是什么意思呢？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一切离世因果，他懂得，他明白啊。啊，这种人称圣啊。他们制定的教育政策可以跟诸佛菩萨完全配合啊，我们讲弘护啊。佛菩萨这些圣贤人弘法，帝王护法，护法比弘法还要重要啊。如果没有这些护法的人，佛菩萨再有智慧，再有能力，不能发挥，影响力不大了。他能教几个人？影响社会，影响国家，影响世界，一定要圣贤的领导人来护持正法。那么在中国，古代的君王没有一个不重视教育，没有一个不护持教学，正式列入国家政策的是汉武帝啊。汉武帝将孔孟的学说定为国家教育政策，教育的方针。这个政策定下来之后，一直到清朝末年，几乎2000年当中，历代的君王都遵守。啊，虽然有改朝换代呀，这个教育政策永远没有变更。啊，所以儒家孔孟的学说变成中国教学的主流了。汉明帝时候，佛教传到中国啊，由于佛教的教学跟孔孟教学是立在同一个基础上，孝道啊，所以传到中国来之后啊，就被中国朝野普遍欢迎啊，帝王亲自主持佛陀教育啊，于是孔孟教学跟佛陀的教学在中国同时并行，佛教教学的效果超过了儒家。原因在哪里呢？儒家这个教育的时候是列在宰相下面的一个部啊，就教育部啊，啊，归宰相管了。佛教教育归帝王亲自来掌管啊，那中国人嘛，尊敬皇帝总比尊敬宰相啊要殊胜的多嘛啊，所以皇帝自己亲自主持推行的这个效果超过了儒家教育。所以在中国谚语常讲啊，家家观世音，处户户弥陀佛。这是帝王护法了。如跟佛教人什么呢？都是教人明了人与人的关系啊，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吉，什么是凶，叫你有智慧，有能力辨别真妄啊，辨别邪正，辨别善恶， 辨别是非利害，教我们这个。今天我们读的感应篇是道教的，儒释道这三家的教学奠定中国文化的根基，感应篇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吉凶祸福的标准。我们今天念到这个地方，这做总结了。这个地方所说的善与恶，就是前文所说的。文字不算太多，只有1700多字，容易受持，要把它念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想一想，与感应篇所讲的善恶标准相应不相应，如果是恶的就不可以想，不可以说，不可以做，如果是善的就应当去想，应当去说，应当去做。现在世界乱了，满清推翻之后民国成立了，非常不幸的，中国几千年传统教学的政策也给推翻了。学习西方人的民主自由开放，民主自由开放是什么呢？大家可以胡思乱想，可以胡说八道，可以胡作妄为，这就是民主自由开放吗？那就是今天我们念的这个与恶是恶行恶，不止3年了，满清推翻到现在也快到100年了，要算总账了。我这个年龄在童年的时候还沾到一点边，还有老人给我们讲孝悌忠信，还讲几句五伦八德，可是抗战以后啊没人讲了，抗战以前还有一些老先生讲这些话，我们那时候念小学念中学老师还常常讲，我们还听到一些，现在学校听不到了，家庭没有了，彻底的毁灭了。所以许多宗教家讲世界末日，这就是世界末日的征兆啊！能避免吗？有大祸临头。这个大祸从哪里来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与恶是恶，行恶，就从这些来的。大灾难能不能避免？古人也说得好，完全看我们人心的转变。如果人心能够转恶为善，这个灾难可以化解； 如果继续不断去造恶，这个灾难不能避免呐。印光大师啊，这是传说里面都讲他老人家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大势至菩萨最有智慧。诸位提起菩萨都知道文殊菩萨表智慧，而不知道大势至。大势至代表的是绝顶聪明智慧，怎么知道呢？他老人家提倡的一门深入，专修专弘，一门选择的哪一门呢？念佛法门。他教人的都是六根净念相继，绝顶聪明智慧啊，简单明了，但道之如啊，求取成佛之道啊，这称为大势至啊。诸位要记住，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头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佛中之王的左右手还能比别人差吗？那还能称 佛中之王吗？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啊，观音势至在一切诸菩萨之上啊。佛是佛中之王，他们两位菩萨中之王啊。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呀。文殊普贤不能比呀。文殊普贤在华严会上我们看到求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两位大士是阿弥陀佛教化众生的助手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老师啊，文殊普贤到那里去还是学生呢。必须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我们对佛菩萨那个尊敬心呢才能生得起来啊，敬仰之心啊，学习的心才发得起来啊，才知道他们的教诲重要啊。而菩萨教的东西非常简单，越是简单越是不可思议，越是深奥啊。能够普度法界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总结的这两句苦口婆心，慈悲到了极处啊！幕后何不勉而行之？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勉励自己，努力去修行，断恶修善？得好处、得利益是自己，不是别人。我们断恶修善是不是太上他的利益呢？不是啊。是不是佛菩萨的好处？也不是啊。与哪个人都不相干呢？自己的好处啊。这些大圣大贤，诸佛菩萨教化众生， 对于一切众生毫无所求。这才叫圣人。我们自己要常常读诵感应篇，我们有印的感应篇的简单的注解小册子小本，大家可以方便随身携带。我过去在台湾勉励我们同学每一天晚上要把感应篇念一遍作为晚课就是晚课要附加感应篇念这个呢，认真反省检点我们这一天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善法相应不相应如果与善法相应，我们的善要保持不要失掉。如果与恶法相应，一定要改过自新，要忏悔呀这叫真修行修行决定不是把经文念一遍念个佛菩萨听那叫骗人那个不是真修行真修行呢，是对佛菩萨的教诲真的懂了相信依教奉行这才是真正修行才能真正的立业这个立业就是天必降之福自己有充分的信心那么今天诸位有很多新来的同学新加坡这边有一位居士101岁年轻人101岁很年轻的不老我们有个录像带会送给你们你们都带回去看看为什么人家101岁还那么年轻他的身体体力耳目聪明反应敏捷就跟30-40岁的人一样100岁没有生过病什么原因呢与善事善行善他做到了他充满了信心呢老天爷保佑我他常常讲老天爷保佑他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每一天还替穷苦的人服务天天到外头奔波就是做到了没有别的他能做得到每个人都能做到他的本事一生不见别人的过失这他本事他只看到别人的好处他不看别人的过失心地纯善与别人相处遇到障碍了他总是回来想自己不好我自己做得不好为什么叫别人不欢喜从来没有说别人不好这就是他101岁还能保持30-40岁的身体原因就在此地古人常讲又能使人老一个人 妄想分别执着，心里面专记一切众生不善，这种人很快就衰老了。心善、念善、行善，永远不老啊！我常讲啊，不但不老啊，他不病，这都是事实啊。后面怎么样？不死啊！人家死了到什么地方去？清清楚楚。死了是，他不念佛到极乐世界，他升天呐。有同学问我，像许哲这样的人呢，他升天升到哪一层天呢？我跟大家讲的是最低限度，他升斗率天。我怎么知道他升斗率天呢？知足，斗率天叫知足天。他样样知足，一丝毫贪求都没有，只知道为社会、为老人、病人、苦难的人服务，他没有第二个念头。这种人升天决定升多少天？知足天呐！我们从他一生行仪上来观察了，来判断了。这个欲界六层天的时候，他到哪一层？比四王天、忉利天高多了。那么他到101岁才皈依三宝，才学佛。他在居士林皈依的，是天天念阿弥陀佛，他要求生极乐世界。这种人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肯定啊上品上生。这是我们的模范，我们的典型呢。所以应当要勉励行持。这个感应篇我们到今天呢就讲圆满。这次讲的比较详细，但是注解内容实在太丰富了，我们没有依注解讲，依注解讲时间太长，拖得太长，现在人没有这么长的耐心，所以我们就到今天结束，这个讲圆满，明天呢，我们换一个。讲题，我们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十善业道经。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里圆满。